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2月20日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适用范围增加7间医院及牙科机构。 当局预料本港会展业今年能回复甚至超越疫情前水平。 科大领导团队研发血液测试，可早期检测亚尔兹海默症和轻度认知障碍。 南韩实习和住院医生集体辞职，单在首尔就有过千人请辞。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0，二月二十号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讲下有关于咧呢个扩大咗呢个长者医疗券咧喺大湾区嗰个嘅试点计划啦。咁啊，现行制度嚟讲咧，每名65岁或以上嘅香港居民啦，每年都会政府咧又俾2000蚊嘅医疗券嘅，最多可以累积去到8000蚊嘅，主要都系用喺本地。咁当然喺内地现时嚟讲啦，港大深圳医院2015年可以用医疗券啦。咁前年亦都去扩至到下嘅华为荔枝院门诊嘅，咁但系就唔系好多一啲内地嘅点可以用嘅。咁寻日政府就公布啦，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喺今年第三季起增设5间综合医疗机构同埋2间牙科机构，预料试行一两年之后咧，会检视成个成效咧，决定系咪扩展。成个情况系点咧？请你位嘉宾和你一齐系讲解一下。有医务卫生局副秘书长李力刚，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副秘书长，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呢个计划嗰个目的同埋成个运作系点样啊？简单讲下呢个。 好啊，好啊。我哋琴日咧就公布咗我哋喺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咧，就新增咗7间嘅医疗机构。咁呢7间咧，其實個部署咧，其實我哋都係精心佈局嘅。我哋希望咧就真係可以概括到一個灣區嘅核心城市，做到灣區核心全覆蓋嘅。咁我哋今次包括嘅城市有包括廣州市，包括南沙，包括中山、東莞、深圳。咁我哋希望咧喺呢個計劃底下咧，真係俾到香港合資格嘅長者咧多一個選擇。咁變咗咧，佢哋如果喺香港以外喺大灣區咧，亦都有更多嘅基層醫療服務可以俾到佢哋嘅。咁我哋今次咧揀呢啲試點咧，其實亦都花咗好大嘅功夫嘅。我哋有幾樣嘢做過嘅。第一，我哋咧就做過一個市場嘅調查啦。第二咧，我哋都徵詢咗內地監管單位廣東省衛健委嘅意見啦。第三咧，亦都好重要嘅。我哋唔單止係眼睇耳聽，我哋真係用腳走。我哋全部走訪曬內地好多嘅醫療機構，親自去睇下佢哋嗰個設備啊、設施啊，亦都坐低同佢哋每個機構嘅高層管理人員去深入討論嘅。咁最終咧，我經過有大量嘅調研工作之後咧，我哋咧就為香港嘅長者咧揀選咗呢7间嘅試點啦。 可唔可以讲下咧？呢7间，譬如我见啊，中山有一间啦，中山陈星海中西医结合医院啦，譬如东莞又有一间啦，咁其实系点样？系每个区系谂住系咁样布局，系拣一间嘅，系咪咁噶？同埋其他大湾区城市又未有嘅，嗰个考虑系点咧？ 其实而家我哋系首先系作为一个试点先啦，因为好似主持人头先讲咧，而家我哋做到咧就系深圳咧本身就有港大深圳医院，1院2点。咁但係我哋再想回應即係長者嘅訴求咧，點樣可以喺大灣區再推展呢個試點？咁但係當然，我哋第一步亦都唔想話一下子就變咗話好多點變咗，因為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因素咧，就係嗰個質素。我哋一定要第一步咧，一定要係妥善推咧。第一，一定係俾到長者有個保障，就係我哋揀選嘅試點一定地理係啱啦。第二咧，質素係有保障嘅。所以今次咧，我哋一定要係揀一啲高質量嘅。譬如好簡單，我舉一個例子，今次我哋揀嘅其中一間廣州市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佢其實係一間第一三甲醫院，第二佢係國家高質量發展醫院，其實全國得14间嘅啫。咁我哋已經有一間喺呢度啦。第二間廣東省嘅全國高質量發展試點醫院咧，就係港大深圳醫院啦。咁所以換言之，而家咧我哋所有基本上喺我哋試點計劃裏面咧， 都算是一些是很高水平、 嗯、 絕對比到長者有信心的一些的醫院。 OK， 所以其實你們做過市場調查啦，也都說有問過一些相關的監管單位啦，即是考慮過之後才選出來的，究竟考慮過總共多少間而選出這七間？ 其實我們考慮過也都不少，但是具體數字我們這裡也很難講到，不方便講，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全部揀這些，今次就是在國家衛健委的推薦的支持，也都我們做過調研，實地走訪過得出來的一些的試點單位，其實位數都不少的，你看到今次其實我們揀選了七間，五間是綜合型的，兩間是牙科的，咁所以都係一個即係幾進取嘅一個做法。 你哋考慮嘅 當然， 你講埋。 當然我哋亦都要不斷檢視啦。即係如果個試點計劃運作良好嘅，順利嘅，咁我哋可以再考慮下一步嘅。 OK， 你哋考慮嘅八大因素啦，我建議除咗話即係服務質量之外啦，仲包括啲咩咧？收費標準及水平啦，風險可控啦，責任可救啦，呢幾方面喺呢幾間醫院或者醫療機構啦，睇到有啲咩優勝之處咧？ 第一在質量那裡，質量一定是可靠的，現在我們看到這些醫療機構或者醫院、絕大部分都是三甲醫院，或者可能很多人 都聽就聽得多了，或者我解釋一下，其實三甲醫院即是在國家最高等級的一個認證，是三級醫院裡面的甲等醫院、所以我們叫做三甲、這些的醫院拿到的認證其實背後有大量的功夫的，是很多認證的工作要做，包括他的 人員培訓，包括他的醫療質素、 okay. 包括他病人的體驗、滿意度、用藥的情況、所以用得有得三甲這個認證基本上已經是頂級的醫療機構來的。 OK， 剛才我說就是我不是只是講質素，我見你話收費標準和水平，仲有責任可救，呢啲點樣係優勝咧？呢啲位 嗱，收費水平嗰度咧，我哋全部而家今次啲試點醫院咧，都係受到國家監管內地當局咧喺收費水平嗰度咧一個好嚴格嘅監控嘅。咁當然公立醫院裏邊咧，絕大部分基本上全部而家我哋都係醫保試點單位。意思係咩咧？呢啲佢哋收嘅價錢咧？全部都是受制於國家有一個非盈利醫療機構裏面的醫療費用價目表，一定要受制於那個的價目表去收費的、所以就是收所謂的醫保價了，這個是一個亦都是十分相宜的一個價錢、至於民營醫療機構呢，其實它亦都要以剛才我講的價格作為一個參考基礎、 okay. 當然它可以比個收費比較調高一些、但是其實內地都有一個額外的要求，就是他們這些民營機構的每個收費要報備的，報備而獲審批之後才可以生效，生效之後亦都要就每項收費公開展示，現在我們這些試點機構全部都是做到我們這個要求的。 OK， 價錢可能稍後才再說，但另外我都想問一問，因為過往就是一些港資的在內地的醫院參加，今次就是一些非港資的內地三甲醫院參加，在整個、接應的 連接上面對應上面有什麼的不同的？ 其實我們現在做法呢、也都未必是一個、很難的工作，因為呢、我們在深圳其實現在已經跟港大深圳醫院做緊、同類的功夫了，其實我們想的就是將這個的模式，這個合作的模式或者背後的對接工作呢，將它、延伸去到我們剛才講的那些試點那裡、我們好像剛才講我都已經、走訪過所有試點，也都跟你深入討論，但是至於那個系統對接呢，大家都覺得是、技術上可以做到的，不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當然是需要時間，有些系統上的對接啦。 所以要等到第三季，或者在第三季之前還有什麼準備的工作呢？例如人員的培訓有沒有需要呢？ 沒錯，人員的培訓、當然需要啦、我們計劃呢就是現在呢，因為幾個醫療機構呢，我們都會跟他設立一個叫做培訓和服務保障機制、我們希望呢就透過現有港大深圳醫院，因為他已經有使用醫療券的經驗，和我們所有的試點做一個、介紹，你講下他現在、使用醫療券那個的實際背底那個的操作模式，那變成好讓這些試點機構就可以很快可以上手，就幫我們第三季 就可以推出呢個服務啦。 嗯，除了話今次呢一個擴大，即係或者叫做醫療券喺大灣區個試點計劃啦，除咗方便一啲喺內地住嘅長者之外咧，今次嘅機構入邊咧有兩間牙科機構啦，咁亦都有啲綜合醫療機構都包括埋有牙科嘅服務提供嘅，咁係唔係其實其中一個主要嘅目的都係舒緩而家香港牙科服務唔夠啊、人手唔夠啊嗰、那個問題咧？ 嗱，我諗第一咧要有個清楚咧，就係我哋本港嘅牙醫或者醫科嘅專業人手咧，其實係高質量嘅，十分高質素嘅。我哋對香港嘅病人咧，我相信如果佢有一個核心嘅香港牙醫咧，佢應該仍然係會首選喺香港繼續用佢一個核心嘅香港牙醫服務啦。而今次咧，只不過係我哋希望俾香港嘅長者、香港老友記多一個選擇。如果他覺得譬如我現在在香港看牙醫開始發覺比較難預約比較難約很多朋友都跟我說這個問題，所以今次可能多一個選擇給他們了，就是如果是這樣你可以多一個選擇，是一個便利你的，我們選到在深圳的口岸的設立一些的牙科機構，你都可以在那裡報銷醫療券，對長者來說可能覺得我也有多一個選擇啦，咁所以個初心成個原意設計係咁嘅啫。 即係當然啦，明白啦，香港牙醫係質素高啦，但係有冇考慮過就係根本係牙醫唔夠，所以用呢個方法去舒緩嗰個服務問題？ 我諗始終咧本港嗰個牙科醫療嗰、那個服務咧，一定係我哋香港牙科專業去處理嘅。咁所以我哋喺牙科服務咧，另一邊廂我哋已經做咗一個工作小組啦。其實亦都諗咗一啲計劃，上一次施政報告亦都推出， okay. 即係譬如講到係關乎長者嘅有啲關愛基金嘅服務，我哋都去將佢優化咗，亦都加強咗一方面嘅服務。咁所以今次咧仍然係講啦，呢、這個試點計劃關於牙科嗰度咧，係等香港長者多一個選擇嘅啫。 OK， 嗱，明白頭先副秘書長講到啊，即係始終可能首先要揀嘅都係揀翻本地牙醫啊，本地牙醫都嘅質素高，但係有啲本地牙醫都話可能會擔心今次呢一個試點計劃令到佢哋某啲牙醫嘅生意會下跌，造成個競爭，係咪會咁？ 咁我諗呢度就係睇下個市場啦，因為任何都係噶啦。始終都是病人，是一個有病人的選擇啦。咁可能有些譬如鄰近港深口岸嘅嗰啲嘅香港牙醫，可能感受到嘅壓力會多啲。不過無論如何，我相信香港牙醫是高質素、有競爭力嘅。咁如果佢見到市場有變化，我相信香港牙醫亦都會有佢自己嘅一啲營運上嘅改變，提升自己嘅服務質素啊，喺收費嗰度可能亦都有一個嘅更新啊咁。 即可能會減價，真的會去到咁，因為而家香港牙醫可能都貴過內地一啲嘅醫療機構嗰牙醫都幾多嘅，係咪真係會希望會令到香港嗰個市場嗰個價格會下調咧？ 我諗我仍然係強調啦，今次係一個多一個選擇，多一個選擇俾長者。咁至於實際嗰個市場點運作咧，咁、okay. 我諗呢個等市場決定啦，因為喺私營市場當然。價格是一個因素啦，服務收費啦、地點啦、便利程度啦，好多因素咧去令到嗰、那個個病人嗰、那個求醫習慣或者求醫行為咧係會有影響嘅。 尋日我見到副秘書長你哋都話要求參與啲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嘅內地機構咧，唔可以因為咁增加收費。我想搞清楚係唔可以針對用緊醫療券嘅人增加收費啊，定係因為譬如呢啲醫療機構知道自己潛在嘅客多咗，佢哋係咪更加有大嘅能力係去增加整體嗰個嘅服務費用咧？或者佢哋加價需唔需要通知香港政府啊？幾耐加一次價？有冇一啲咁嘅規定喺當中監管咧？當中咧？ 或者呢度我講一講整個監管嘅架構先。呢度咧，我想借個機會，我都要強調，我哋今次推呢個試點計劃咧，我哋政府咧必定有一個完善同埋嚴謹嘅監管機制嘅。咁呢個監管機制咧，其實係有幾個主要組成部分。第一，我哋香港嘅監管當局衛生署咧，我哋責無旁貸嘅。我哋一定有一個重要嘅監管角色嘅，咁所以喺裏面關乎到使用醫療券嘅任何事宜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嚴格監管，特別係講緊譬如一啲關於會計啊、濫用啊，或者一啲對有冇一啲欺詐成分，或者一啲醫療服務質素嗰啲，全部我哋都會睇。如果一出現問題嘅個案過咗數嘅，我哋可以追翻；未過數嘅，我哋亦都會唔會過數。咁衛生署呢度咧？繼續會有一個很嚴謹 的抽查和一个重要的角色、审计的角色。 Okay. 这个第一。第二，我们今次都会设立一个新的机制的，就是我们和内地的有关单位和试点院舍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叫做香港长者医疗券试点培训和保障机制。这个是做什么呢？就因为我们特别要加强这方面的监管，我们会跟内地的试点里面的医疗人员，他们的专家小组，我们会不时检视整个长者医疗券试点计划在内地那个实施的情况，包括病人体验，包括收费水平，包括用药模式、轮候时间，这些全部我们都会有一个严密的监管。 Okay. 另一个元素呢，就是当有事故发生了，大家当然很担心。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在内地每一个试点，我们跟他高层管理也都坐下谈了，了解了他每一个院舍里面的投诉处理机制。其实每一间都有一个很严谨的投诉处理机制，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事故，他有一个时限，他一定要处理到。无论是有一些重大的事故，他要上报，他甚至要上报给广东省的卫健委 okay, 去做一个处理的。所以整个试点计划呢，我们一定是会有一个完善严谨的一个的监管机制在。 所以我想了解清楚，无论在个价格上面有没有滥用上面，或者服务上面，逐样讲，香港政府那个角色是什么呢？价格上面刚才我讲了，譬如个机构自己是日后加价，不是说只是针对医疗券的用家的，他们使不使通知政府呢？服务上面刚才你讲到每一间医疗机构有很多严谨的机制，有事要上报，除了说他们自己个院内那个机构有一些这样的机制之外，政府有没有任何身位角色是监管这些事故呢？ 好像刚才讲了，我们今次呢会成立一个叫做香港长者医疗券培训和服务保障机制。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机制，好让我们方便去处理所有这些相关的事宜的。譬如有一个收费那里，其实很简单，我们这个新的机制呢，可以看回香港长者医疗券的使用 人的长者，他那个所谓的均费，即每一个平均的收费，他会不会高过其他一般人的收费呢？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会合理怀疑，为什么用长者医疗券会收得贵一点呢？这个机会发生不多，但是我们有机制可以处理到的。 有合理怀疑之后会怎样？ 这个我们就会透过我们那个机制跟试点单位反映，亦都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内地那个监管当局，譬如卫健委啊那些去沟通。其实这方面呢，我哋已經同內地監管機構咧，亦都已經商討咗，亦都佢哋會全力配合我哋呢方面嘅工作嘅。 頭先針對服務嗰方面咧，除咗個內地醫療機構有自己嘅機制之外，日後因為用家可能醫療券全部都係長者嚟嘅，咁喺內地即係有一啲醫療事故對佢嚟講，可能都真係人生路不熟嘅。香港有冇任何嘅機制或者有一啲嘅即係叫做代辦機構啦，係接受呢一啲長者嘅求助或者查詢？ 呢度我哋喺投訴處理機制嗰度咧，我哋會再進一步討論嘅。咁衛生署咧責無旁貸，佢始終咧因為喺做醫療券嗰個嘅整體嗰個執行啦，包括財務報銷安排啊，同內地機構嗰個銜接啊，咁所以衛生署咧始終會係香港人處理投訴嘅其中一個嘅一個投訴有門嘅一個地方啦。 但他们都是钱的嘛，主要即如果有事故就未必是卫生署负责。 现在的而且确是这样，但是好像刚才说在试点计划里面，我们会成立一个培训和服务保障机制。这个机制呢就不单止只是钱的了，这个机制也都会涉及到服务质素啊、投诉处理啊、病人体验啊、各方面的。 OK， 剛才說濫用的方面，我見有人都質疑怎樣防止有人拿著醫療券是給夫婦以外第三者用呢，去到內地怎樣有這些把關的機制呢？ 那這些就是具體操作問題啦。我們也都會好像現在，其實現在基本上在香港你使用的配偶共用呢，也都要作出一個聲明的。那這個聲明我們就在內地也都會同樣要使用者要作出一個聲明啦。那如果有任何違反一个可能作假声明的、 okay. 时候呢，咁亦都会同一个執法部门去跟进嘅。 半分钟到啦，我见你哋话冇 KPI， 但起码有冇预算会多咗几多人用呢？如果唔系，你点计每一个机构嗰个承载量，会唔会影响到用紧嗰啲内地居民呢？ 其實承載量呢，主持人你亦都講得好好，在承載量那裡我們深入跟每個試點亦都討論過，其實他們不擔心的，因為始終在內地那個每間醫院呢，其實他每日的門診量呢是很大，因為始終內地那個整個人口結構和香港不同的規模，所以對今次這個試點呢，納入這個試點呢，每個試點其實都有信心，絕對有能力去應付到我們香港長者的一個的服務需求。 好，麻煩你來講。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點半，由張曼燕報導新聞。本台根據工業傷亡權益會統計，去年的23宗致命意外向勞工處查詢調查進展，處方回覆截至1月中有8宗完成調查，當中6宗已經向辭責者發出傳票，正進行司法程序，餘下的15宗致命工業意外調查正全速進行，強調如有違例會依法處理。工權會認為政府應該公開所有嚴重職場意外調查結果，讓業界吸取教訓。勞工處回應，根據職安健法例，如果沒有合法權限，不得披露執法期間取得資料，依例一般不會公開調查結果。副處長馮浩然接受專訪時解釋，涉及司法程序要小心處理，但是透露將來檢視職安健條例可一並考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訪問馬德里期間，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會面。王毅說，作為全面戰略夥伴和有重要國際影響力的國家，中國和西班牙應該展現擔當，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更多穩定力量。王毅強調，中國是歐盟為多極化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支持歐洲一體化，支持歐盟發展壯大，實現戰略自主。只要中歐加強團結協作，陣營對立就搞不起來。他指世界是一個地球村，各國利益相融，命運與共，中方願意和歐方共同維護自由貿易體制，踐行多邊主義，推進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攜手開創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以色列外長卡茨召見巴西駐以色列大使，抗議巴西總統盧拉日前指責以色列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並將以軍行動和希特勒殺害猶太人相提並論。卡茨又宣布將盧拉列為不受歡迎人物，直到他收回自己的言論並道歉為止。巴西外交部隨後召見以色列大使，對以色列的做法表達不滿，又宣布已經將駐以色列大使召回國進行諮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之前已經批評盧拉的言論可恥，認為是越過紅線，而盧拉的言論在巴西國內亦受到批評，認為有可能助長反猶太主義的風險。歐盟宣布啟動紅海和海灣地區護航行動，以維護歐盟的商業和安全利益。歐盟在新聞公佈中表示，這項名為盾牌的護航行動將確保歐盟海軍在有關地區的存在，致力維護海上安全並確保特別是商船的航行自由。歐盟說，護航行動將在曼德海峽和霍爾木茲海峽的主要海上交通線，以及紅海、亞丁灣、阿拉伯海、亞曼海灣、亞曼灣以及波斯灣的國際水域進行。行動指揮部將設在希臘城市拉里薩。日經平均指數報38,529點，升5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15.82美元，賣出2,016.22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2，日元1,509，瑞士法郎0.883。 加元 1.35， 人民币 7.199， 英镑对美元 1.259， 欧元对美元 1.077， 澳元对美元 0.65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早晚沿岸有雾同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車龍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暢通，香港仔隧道去回灣仔方向，近住管道就車多，龍尾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香港仔運動場。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東隧九龍入口排到去油麗村，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園。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冬毅，我向你保证，由今日开始，我真的不会再见你哋郑家任何一。 喂，你做咩啊？ 我呢一巴是帮郑西决打的，你哋翻去啦。 作为郑家大家姐的郑冬毅，对细佬妹的爱并冇因为年龄而减退。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集合体坛热话分析分享， 港台体坛113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有首次在香港国际青少年壁球公开赛 U21 组别封后的梁家轩。 港台体坛113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李丽，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30到6:00，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2024年2月20日。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适用范围增加7间医院及牙科机构。 当局预料本港会展业今年能回复，甚至超越疫情前水平。 科大领导团队研发血液测试，可早期检测亚尔兹海默症和轻度认知障碍。 南韩实习和住院医生集体辞职，单在首尔就有过千人请辞。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就讲到政府寻日公布推出呢个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啊，咁就预第三季起咧就会喺5间综合医疗机构啦，同埋2间牙科机构嘅咁，包括边几间咧？就系广州市嘅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啦，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沙院区啦，中山陈星海中西医结合医院啦，东莞东华医院啦，深圳咧就系新丰和睦。 家醫院，另外兩間醫療牙科醫療機構分別就是深圳愛康健口腔醫院和深圳紫荊口腔門診部和深圳朱勝吉口腔門診部。剛才說的五個綜合醫院亦都本身有提供牙科服務，現在政府就說正籌備一些人員的培訓、財務安排和電腦系統上面都要做一些對接工作，預在第三季就會陸續開展成個服務。你自己怎麼看187231是不是都會預有一些住在內地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受惠到今次这个即是大湾区的长者医疗券的试点计划呢？咁刚才讲到一些牙科方面那些的医疗机构啦，有一个这样的服务的扩展，会不会都吸引多了一些长者去到内地这些的牙科医疗机构那里用医疗券呢？咁187231讲下你的看法。有李小姐打上来，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请讲。 你好。早晨你好。 你好请讲。 即係今日問題咁啊，我哋長者嗰啲醫療券咧，根本咧2000蚊係唔夠用嘅。 嗯， 睇一次中醫師4000已經就冇曬2000蚊，咁啊其他落去點用咧？即係根本就冇幫助咯，我哋長者。我想政府咧，即係幫李家超講講咧，即係幫下我哋咧，即係啲長者啲而家啲人口老化，或者病痛就多咗啦。變咗唔好話睇牙啦，睇中醫師咁樣嗰啲4000都冇曬咩？即係冇咩作用啫，係咪啊？ 平時你會點樣用啊？會唔會都睇牙用噶醫療券？ 睇牙更加唔使用，我舊年睇牙、一次去洗牙去補只牙都係咗700蚊啦，係咪啊？得個1300我邊度夠睇中醫啊？所以好多時我有自己補貼，而家退休嘅人士70幾歲，我哋兩個長者，咁邊度又冇收入啦？係咪先？咁嘅生活真係好拮据，仲話要加租。所以一樣嘢，政府應該考慮一下，係咪先？你將咁多錢就燒煙花，做咩唔將嗰啲錢嚟幫下我哋一啲大眾居民嗰啲長者係咪啊？ 咁今次呢個試點計劃會唔會都吸引你用一下啲內地醫療機構啊，或者牙科醫療機構去睇牙啊等等啊？會 即係如果大陸我就冇可能翻噶啦。第一，我哋好少翻內地嘅，諗住喺香港多。第二，我哋又唔係咁熟內地個問題啦。咁啊，內地有內地個好嘅，係咪？但我哋冇咁嘅點講？嘅個能力入去啊， OK， 好啊。 人哋嗱，你入去又要錢又要食，係咪啊？你搭車都要啦，入到去係咪都要出入成啊？你每一日或者可以搞掂啊，即係入邊又食下飯係咪先？更加增加我哋個負擔係咪啊？更加冇可能啦。 仲有啲其他考慮，即係除咗話個擴大同埋嗰個服務之外，同阿李小姐傾到呢度啊，18723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請到位嘉賓一齊傾下有關於呢個嘅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彭洪昌。点睇今次整体成个计划啦，同埋呢一啲医疗机构嗰个地理上面嘅布局啦，又系咪即系方便到一啲长者咧？ 我谂今次呢个计划咧，就已经系成个喺长者医疗券喺大湾区可以使用嘅第四步啦。点样讲咧？就系2015年开始就喺港大深圳医院开始试行，即系做第一个试点，可以用到长者医疗券啦。到2019年就恒常化嗰個計劃啦，到2023年咧就再擴展去到深圳醫院嘅另外一個門診部，咁到而家咧就第四步啦，即係擴展去到另外額外嘅5+2嘅服務點。咁我相信即係嗰個服務擴展咧，都係對於而家喺內地咧應該係有大概85000名嘅65歲以上嘅長者。應該大部分都係即係聚居喺大灣區㗎啦，咁我相信都係會幫助呢啲長者咧，可以運用到佢哋本來如果喺香港係可以用到嘅醫療福利，就係嗰個長者醫療券啦。咁當然個佈局上面咧，就而家喺大灣區嘅省市就都有5個嘅省市咧係可以即係用到醫療券，咁都算做係即係比以前淨係得深圳有得用咧，就已經擴展咗。咁但係當然，仲有啲嘅省市咧，其實都有比較多香港嘅長者即係有聚居嘅，譬如珠海。咁今次就未見有任何嘅醫療機構喺當地可以提供到嗰個服務點啦。咁但係鄰近最近都要去到中山咁樣啦。咁即係我諗第四步行完之後，會唔會再有即係額外擴展咧？咁我哋都期望咧。政府在呢方面即係再繼續能夠同內地政府 有商討啦。咁不過我可能都相信要透過今次呢、這個試點計劃，即係吸收咗經驗之後咧，就再睇下日後嘅發展係點樣。 嗯，你自己期望其實可以個數目嗰度喺現時呢個階段咧，應該再擴展到點樣咧？或者做啲乜嘢對於呢個計劃有啲唔同嘅考慮咧？ 咁一方面就係服務點嗰度係咪仲可以增加咧？即係譬如我雖然講深圳啊，即係而家都有好幾個試點啦咁，但係深圳都好大噶嘛嚇，咁會唔會即係再更加擴大到呢啲試點嘅地方咧？咁其他嘅省市都係得一個服務點嘅啫，咁同樣啦，即係嗰啲省市本身都好大噶嚇，即係中山咁都係得一個服務點，但係其實中山嘅地區都好大嘅。能唔能夠仲有其他嘅服務點可以加入咧？咁我諗再長遠再諗咧，其實即係而家醫療券淨係可以容許長者係用喺一啲非住院以外嘅服務啦，譬如話一般嘅體檢啊，或者係一啲中醫嘅服務啊，或者牙科服務啦。咁但係我相信即係長者所面對嘅醫療健康嘅需要咧，除咗係呢啲嘅門診或者係預防性質嘅治療以外咧，都仲有譬如話係住院嘅服務需要啦。另外就係再長遠啲嘅一啲護理安老嘅需要啦。咁能唔能夠即係再喺日後擴展去到呢啲咁樣嘅服務咧？咁我諗即係如果係要再做得更加全面一啲咧，就要有更加多嘅整合啦。譬如話，其實而家喺內地大灣區嘅居民咧，佢哋其實可以申請到一份一個叫做大灣區居民證嘅。有呢個居民證咧，其實就可以參與到內地大灣區嘅即係社保計劃。咁其實都可以買到內地嗰個所謂嗰個醫保嘅。買咗醫保之後咧，咁佢哋就即係都有分啦，有啲就淨係可以保到佢哋門診，亦都有啲可以用埋嗰個住院服務。會唔會喺呢度即係政府可以再構思點樣再同內地嗰個醫保去結合？意思到咧，就長者可以得到更加多、更加全面嘅服務咧。咁我諗如果能夠做到咁樣咧，就有幾方面嘅好處啦。一方面就令到而家啲85,000個長者，佢哋就更加方便，唔需要即係往還香港內地去尋求嗰醫療服務啦。尤其是而家好多時都會有事真係需要住院啦，就佢哋要去到邊後邊境就再轉救護車落嚟即係香港嘅醫院。咁呢個就可以即係省卻到嗰個麻煩啦。二嚟就亦都可以即係協助去舒緩我哋香港本身都幾服務量幾沉重嘅公營醫療服務。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值得在未來即係再去構思同埋即係探索嘅方向嚟嘅。 OK， 今次咧就政府方面話有考慮呢一啲點咧，其實考慮一百大因素啦，除咗話地理之外，都考慮到服務嘅質素、風險可控、責任可救等等。咁亦都提到話納入計劃嘅機構咧，過去至少三年冇嚴重嘅違規記錄啦。亦都提到話呢啲國營醫療機構嘅試點啦，獲得國家認證啦，民營嗰啲咧嘅試點亦都必須有至少一名嘅香港註冊醫生或者牙醫嘅。整體你覺得個醫療質素啊？監管方面啦，系咪都有信心咧？ 我谂如果即系睇政府所选定嘅医院嗰啲原则咧，咁基本上都系即系有佢嗰、那个合理嘅嗰、那个准则啦。譬如话讲到医院系要去到三甲嘅医院，咁我谂即系大家都明啦，亦都听过呢个名词好耐啦。即系三甲医院咧，其实都系国内一啲好高级别嘅好佢哋服務質素嘅醫院嚟嘅，同埋另外一點我都值得提咧，就係、是、其實而家點解佢哋會評定為三甲醫院咧，就係、是、經過內地而家都研發緊，都已經係即係逐步都推行緊咧，佢哋個醫院認證計劃嘅，而未來咧香港嘅醫院咧都會透過內地嘅醫院認證計劃咧，就去再評估我哋醫院嗰、那個服務水平。其實即係都可以咁講啊，即係未來咧。應該大家即係香港同埋內地都會用同一套嘅醫院認證嘅準則。咁即係話，其實如果內地而家嘅三甲醫院咧，都喺未來咧，香港都即係會認可到嗰、那個服務質素嘅。咁其實呢方面我亦都覺得就係唔需要話太過擔心嗰個服務質素問題。咁而另外就係即係頭先主持都有問政府官員啦，即係有監管嗰度點樣做法咧？咁我諗呢個係。內地亦都有佢哋本身嗰套嘅 對於醫療機構嗰個監管嘅機制啊，譬如話健華醫都會即係有啲嘅要求，咁好似我哋衞生署又好，或者係醫衞局都好咧，都會對於醫院咧，即係本地醫院同埋醫療機構有我哋嗰個監管嘅制度。咁諗喺一國兩制之下咧，其實就都各有自己嘅監管機制，所以呢個亦都唔需要話太過擔心。 Okay. 不過我諗要提咧、就是，即係可能即係呢啲喺內地居住的長者，佢哋對於內地嗰套嘅譬如投訴處理機制啊、監管嘅制度啊，都未必會太過清楚嘅。咁可能都需要咧，就同翻佢哋解釋就係、是、啊，如果真係遇有事故啦，咁究竟向邊度去查詢咧、求助咧，甚至乎申訴咧，係點樣揾到啊？即係內地嗰個機制。啊，亦或譬如話，衞生署會唔會都可以有一啲嘅協助嚇，即係協助翻呢啲內地嘅長者？咁我覺得呢個就即係需要向翻公眾，尤其是長者咧，係解釋清楚咯。 你期望衞生署喺呢一個位處理一啲求助方面可以點做？ 我諗一方面就可以即係直接去接收呢啲咁樣嘅求助啦，亦都有一啲嘅支援啦，甚至乎咧係將嗰個即係處理咧嗰、那個個案咧。就直接同翻內地相應嘅機構咧，就去即係轉介之餘咧，亦都去協助跟進。咁就好過淨係即係話翻俾個長者知啊，你可以去邊度去申訴啦。咁我諗就未必會直接好幫到個長者，反而就係、是、即係協助嗰個長者咧，就同翻內地嘅機構去跟進，甚至乎咧就即係、就是、直接同內地個機構咧可以。是即係有啲嘅溝通聯絡，同埋一路去協助住睇住嗰個個案進展咧，定時都向翻個長者去匯報翻，呢、這個就最好啦。 嗯，另外想講下咧，譬如嗰個病歷互通方面啦，政府就話咧會檢視個試點計劃個推行情況，再考慮係咪會有個病歷互通喺當中嘅咁。呢、這個你自己期望會係點啊？ 其實即係類似而家咧，就係、是、香港都有一個醫健通嘅電子醫療記錄嘅系統啦。咁其實就促進緊，希望就係公營同私營醫療機構嗰、那個醫療信息嗰、那個往來啦。咁當而家即係叫跨咗河啦嚇，即係經常講就係呢啲數據嘅北上同埋南下咧。其實而家都仲係有啲即係壁壘喺度嘅。咁呢個就未必會太過便利得到咧，嗰、那個即係醫療嘅資訊咧，即係嗰個互通。咁當然而家就都透過醫健通系統，即係長者可以喺香港攞到部分嘅資料，然之後就再交翻俾內地嘅機構啦，或者直接喺內地嗰度。如果日後可以係認可到即係登入到我哋即係嗰個長者嘅醫健通嘅系統咧，咁呢個會更加有大嘅幫助。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在整個計劃底下咧，值得要推進的方向就是話，即係點樣將透過醫健通啦，即係做到嗰、那個病歷嘅互通咯。 嗯，你覺得呢一啲綜合嘅醫療機構咧，同埋牙科嘅機構咧，嗰、那個吸引力對於香港人嚟講點？因為有啲病人又話都係好似去翻香港復診好啲，可能俾嘅錢做少啊咁。點睇呢啲講法咧？ 我諗即係如果有啲已經係喺香港嘅醫療機構一路跟進緊嘅，尤其是係專科門診，咁當然啦，即係我相信嗰啲長者有機會都係比較多係落嚟香港，即係繼續去復診啦。咁但係醫療券嗰個原意咧，其實都唔係即係俾長者咧就用嚟去資助佢哋睇醫生，其實原意係話即係鼓勵佢哋咧係盡早做一啲預防性質嘅醫療服務，咁就變咗。唔會話由冇病變有病，小病變大病咁樣咯。咁所以如果咁個角度睇咧，其實專科門診嘅復診咧，反為呢個就即係如果有醫管局嘅醫院跟進開，咁照道理佢哋繼續去跟進就冇問題嘅。反為就話如果日常真係點樣維持自己健康啊，小病嘅時候即係能夠喺附近嘅地方就能即係鼓勵得到佢哋盡快求醫，或者做啲身體檢查，即係及早去發現有冇疾病嘅問題、健康狀況。咁呢啲其實。先至係醫療券嗰個原意嚟噶嘛，咁我諗即係只不過就話即係鼓勵翻長者喺內地嚇、比較接近佢哋本身定居嘅地方咧，可以即係得到呢啲嘅服務咧。咁我相信係唔同嘅服務需要嚟嘅。 咁 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可以係推動得到嘅。 好，唔該曬彭洪昌，同你傾到呢度。彭洪昌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啊，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黃小姐打上嚟，早晨。 你好啊。 你好，請講。 我好支持呢一个计划啊，不过咧，我想我觉得咧要将嗰个牙科嗰个咧要加多，即系要推多几间咯，即系你两间其实真系唔够嘅。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咧，其实我都有带我妈咪咧，就系想去深圳嗰度咧去睇牙科啊，睇医生咁样嘅。咁牙科咧，其实咧而家咧喺深圳咧嗰啲牙科咧。嗰、那個服務質素係比香港好好多。你知道我媽咪之前咧喺香港嗰度，咁淨係去睇下，俾佢檢查牙齒，睇一睇個醫生，淨係入去就咁樣咧，做個 X 光，乜都冇做過嘅個醫生，係乜嘢都冇做過，淨係咧照張 X 光都400多元。照完之後咧，跟住咧再收埋嗰個醫生費咧，都要700多元。就落樓，但是他是完全什麼都沒有做過的。我帶我媽咪回去深圳那裡看那個牙科呢，他呢是100多元，跟住已經呢是免費 X 光照曬，跟住仲要呢幫他呢洗埋牙，檢查埋牙齒。那人哋嗰個服務質素好好多的。 Okay. 所以我真的好建議呢是將牙科嗰度加多幾間落去囉。 嗯，好，唔该晒黄小姐，同你倾到呢度，我哋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可能都回应到黄小姐头先嗰个嘅睇法嘅。香港牙医学会会长陈超如，早晨。 系啊，你好，早晨。 早晨，陈超如会长，你有冇听到头先黄小姐嗰个说法，话嗰个服务质素同埋价钱上面都比较到香港同埋深圳都几唔同？ 呢、這个我谂系都系会基于见仁见智嘅情况嘅。咁我相信香港个。牙醫尤其是咧嗰個服務水準咧，喺世界上嘅水平咧都係名列前茅嘅嚇。咁尤其是我哋喺而家個學術嗰方面嘅名列咧，都係頭三名內嚇。咁我唔相信我哋業界普遍有存在呢咁嘅情況嚇。咁個別嘅例子，我唔排除會有嚇，咁亦都係同時會發生喺其他嘅地方。 嗯，即係你意思話頭先嗰個譬如400多元一張 X 光，跟住就落樓乜都未做700多元，係一個個別情況係咪咁？ 我覺得因為我哋淨係聽到一方面嘅 comment 啦，咁如果我哋妄加一個評語咧，就似乎對嗰個醫生有啲唔公平，咁同埋亦都對整件事咧，未必係一個公正嘅態度去判斷。咁就 所以翻翻去今次點睇呢一個試點計劃啦，起碼有兩間一啲嘅牙科醫療機構啦，同埋頭先阿黃小姐咧，其實佢提出一點都可以睇下阿會長有冇啲咩睇法嘅咁，即係佢明白你話香港牙醫真係好質素好高啦。如果咁講，其實深圳係咪都質素高？點解人哋可以做到咁平嘅咧？咁同埋點睇整體今次呢個計劃有一個嘅牙醫嗰啲機構喺當中咧？ 或者我哋講講分階段講講啦。咁點解深圳嗰邊會咁平？咁當然係成本嘅關係啦嚇。佢硬件嘅成本係會平啲啦，例如租金啊、人工啊等等。咁佢培訓嘅成本亦都會平過香港啊，等等。咁呢啲種種嘅因素係令到佢個成本係可以降低嘅。咁甚至乎唔排除咧，即係喺個別嘅取材嗰方面咧，那個材料嘅應用方面咧，咁亦都會有少少偏差嘅。咁呢、這個加埋嘅會可以令到佢個價錢係可能會比較上吸引啲。咁但係我想補充一句就係，我哋其實香港係一個自由市場，咁我哋嗰個收費嘅情況咧係好透明嘅，咁亦都有條例監管，咁就如果亦都係嗰個 range 啊，即係嗰個收費嘅寬度咧係好廣嘅，即係有好可能係有啲比較貴，有可能有啲比較相宜。咁係基於消費者自己嘅選擇啦。我哋都有啲好有愛心嘅基層醫生係用一啲好相宜嘅價錢去服務基層嘅大眾。咁如果你個選擇係去啲價錢比較貴啲嘅地方， 咁自不然當然係會貴啲啦。咁如果你係選擇啲去比較便宜啲嘅地方去做一個牙科嘅治療咧，咁相應上咧，你所得到嘅價錢嘅優惠咧，係會亦都會提高翻。咁係我以我認知嚟講，嗰個價錢其實香港都唔係完全冇競爭力嘅。咁其實我哋成日都講，就係我哋係歡迎一個公平嘅競爭嘅，即係所謂貨比貨。咁就我哋絕對係 welcome 嘅，係歡迎做呢樣嘢。咁至於嗰兩間醫療券喺深圳嘅醫療券嘅應用咧，就可能同嗰個本意咧就有少少偏差咗嘅。醫療券係suppose 係俾女居喺入面嘅退休人士或者長者做一個方便，去享受翻個基本香港嘅福利，去做一個定期嘅健康嘅檢查。 陳子瑜，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九點鐘之後繼續再傾啊嘛，轉頭翻嚟再傾。2024年2月20日。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适用范围增加7间医院及牙科机构。 当局预料本港会展业今年能回复，甚至超越疫情前水平。 科大领导团队研发血液测试，可早期检测亚尔兹海默症和轻度认知障碍。 南韩实习和住院医生集体辞职，单在首尔就有过千人请辞。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講咧，有關於呢一個嘅大灣區長者醫療券嘅試點計劃啦。第三季係一增設咧，就係增設咧5间嘅綜合醫療機構咧，同埋2间牙科嘅機構嘅咁。呢5间嘅綜合醫院咧，都本身有提供一個牙科服務。頭先咧就同緊香港牙醫學會會長陳超瑜傾啊，繼續同佢傾。早晨，陳超瑜醫生。 早晨啊，主持。 头先咧就讲到一点，就即系回应到今次呢个计划啦，涵盖咗呢几间嘅医疗机构啦，包括有2间系专做牙科嘅医疗机构啦。你提到一点，就话同医疗券个本意有偏差，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你嘅谂法点？ 哦，系冇错，就医疗券个本意咧，就系方便旅居喺国内大湾区嘅。长者咧系有一个享受到方便，享受到基本嘅福利啦，去嚟照顾到佢嘅基本嘅健康嘅需要嘅。咁但系而家就演变为咧，就佢选址咧就会喺关口海岸口岸地区，系方便系好似有一种鼓励港人北上去用医疗券去消费睇牙。咁呢个系有少少偏差嘅， 即系呢个偏差，你哋系担心影响到本地牙医嘅生意定系点样咧？ 其实同嗰个医疗券本身都系一个公帑嘅，咁就如果系应用喺先唔好讲话本地牙医与国内牙医嘅分别先啦，咁你个公帑系应用喺本地嘅经济咧，系几时都系有效过抽離咗喺國外嘅使費，即係用咗做國外嘅使費。咁而家本土經濟都已經係受到一定嘅多方面嘅壓力啦，喺復甦方面亦都係腳步緩慢。咁而家佢個 figure 嚟講，佢個數字嚟講，大灣區差唔多有50万人嘅旅居嘅港人。咁其中咧，差唔多有9万人係適合長者，即係長者適合用呢個醫療券。咁計條數，差唔多成1亿-2亿一年嚇，係會抽離咗喺本土經濟嘅體系。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唔需要咁做啦嚇。咁由市場，因為香港都係一個自由市場，由市場去指導或者 一個導向咧，係會比較上健康啲。 嗯嗯，頭先你應該講緊係香港地區以外嗰啲睇下嘅人，唔係講國外啦咁。嗱，不過講到頭先你講話即係本土嘅經濟啊咁樣等等啦咁。但係的確，譬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本港嘅本身牙醫嘅人手唔夠啦，就算係私人市場都未必夠嘅。去睇牙，可能就算係洗牙咁簡單，都唔係話話要揾就揾到嘅，可能都要預約，起碼。有啲啊都要过几两个月嘅，咁有啲咁嘅情况嘅咁。如果面对呢个牙医嘅人手不足，而喺深圳用医疗券可以有多一个嘅选择嘅话，系咪都可以舒缓到而家话服务不足嗰个情况咧？而实际上又系咪真系咁大影响咧？对本地牙医啊？ 首先我哋迟啲先再讲对本地牙医个实际影响啦。咁系有实际影响嘅。咁就自从开翻关之后咧，就北上睇牙是会令到尤其是周边范围的行业呢，即是的同业呢，都是受到一定的压力。咁生意额呢就好似已经是听闻有两三成的下跌的。咁这些等等空出来 的时间呢，都是一个人力的资源来的。咁会少了三成，咁会自然会多些时间去接申请，是不是？咁而我想回应一下，你话香港人力资源系咪好咁紧缺咧？喺私营市场咧，我其实唔系真系睇到好短缺嘅现象。 嗯， 即系喺公营嘅环境入边咧，咁系因为有移民潮啦，有退休潮啦等等啦，喺政府入边嘅牙医咧系流失咗一个相对系几成一成嘅百分比嘅，差唔多在三百几个编制入面有七十个走了。 Okay. 就所以 在公营市场是人力是紧张。私人市场如果你说约时间难，但是我们都有些行业有些同业是没那么忙的，但是那些 又少人用。 OK,OK. 是这个分配问题。 整体来讲，你即刚才都讲到话，譬如在内地一些牙科服务那个价钱都整体便宜一些。刚才你都提到话市场竞争啦，自由市场啦，会不会因为这个情况日后本地的牙医那个费用上面有一个下调的空间呢？你预期会不会这样呢？ 这样东西就真的要看个别的取向啦。咁就香港嗰个成本係重嘅，因为我哋嗰个監管条例呢其实都几严谨嘅，好多用具啊、設備啊、等等呢都係要合乎个規例然后先可以营业嘅。咁呢个整体嘅成本係高的。咁变咗呢，如果你话要下调呢，就要睇个别诊所个经营嗰个方向。咁就呢样嘢我都暂时答唔到你。咁就因为自由市场嘅关系呢，压力係会有嘅。 你估计呢个计划之后会再多几多嘅长者啦，或者流失咗嘅客会多几多呢？ 嗱，实际上嘅数字呢其实唔会好紧要，但係即係有一种鼓励的气氛在一段时间呢可能是会hit up 了。即是这样东西是给一个错误的信息给香港的市民呢，是以为北上消费是北上睇牙是一个更加好的选择。那其实这样东西睇牙不是只是大家都知道睇醫生睇牙都係唔係單嚟睇價錢，咁個質素係好緊要。 OK， 好啊，唔該曬陳超儀醫生。陳超儀咧就係香港牙醫學會會長啊。咁啊，講到今次呢一個嘅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驗計劃，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五間嘅綜合醫療機構同埋兩間牙科機構，第三季起會增設啦，可以用到長者醫療券啦。咁兩間嘅牙科機構咧位於深圳，包括咧就係鄰近羅湖口岸嘅深圳愛康健口腔醫院啦，咁佢所屬集團咧，2021年咧就俾希馬眼科收購。咁啊，希馬眼科方面，我哋又請嚟一位代表同我哋傾下。希馬醫療首席策略及投資總監陳永基，早晨。 早晨啊，主持你好。 你好，陈明基，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呢、這个计划啦？包括咧就系、是、我康健口腔医院嘅咁，而家呢一个医疗机构嚟讲，有几多嘅客系嚟自香港，有几多人嚟自内地？长者比例有几多嘅咧？ 爱康健其实就都有几多香港嘅病人系嚟我哋度接受服务嘅、 嗯， 因为爱康健个知名度都比较高吓，即、就、系、是、我哋都由细听到大。咁而家平均我哋每一个月咧系服务大概10,000位香港嘅病人嘅，咁、 嗯 啊、所以个规模都比较大。咁呢10,000位里面咧，其实有一半咧系50岁以上嘅，咁、 嗯、 所以长者嘅比例都比较高嘅。 O K， 10,000位即系其实占你哋客几多啊？嗰、那个比例嚟讲系？ 我哋其实系一半香港嘅病人，一半系本地，即系内地嘅病人啦。 嗯嗯嗯，头先你话10,000当中有一半系50岁以上，但系50岁以上唔一定系长者嚟噶嘛？真系合资格用医疗券65岁够嗰个岁数嘅有几多人？有冇呢啲数？ 我哋60岁以上，我哋有个统计，大概接近30%到啦。 嗯嗯，主要佢哋嚟系睇啲咩咧？与长者去你哋嗰度睇牙科嚟讲？ 其實各種服務都有嘅嚇，因為我哋係一間係深圳即係首批嘅口腔醫院嚇，咁由簡單嘅洗牙、補牙、磨牙啊，到相對複雜啲嘅係牙周病嘅治療啊，係導牙根嚇，種牙咁都有啦，咁所以其實係即係長者面對嘅一啲牙科嘅問題咧，其實我哋都有提供服務，冇話邊個特別多、 嗯、有冇睇到近年嘅趨勢係咪越嚟越多香港人或者越嚟越多香港嘅長者嚟睇牙咧？ 我諗我哋講我哋自己機構咧，一直都係比較多香港人。咁、嗯、開咗關之後咧，其實係我哋感覺到係已經回復到以前差唔多嘅水平㗎啦。其實係，咁琴日是老實講，公布了之後咧，係多了人嚟查詢嘅。 嗯。 咁未來都唔知道，我哋好難預測嚇，因為就算冇醫療券咧，其實都已經有唔少香港人嚟睇。因為醫療券佢可以係俾到病人嚟講，主要係多一個即係支付嘅選擇啦嚇。 嗯。但係有冇預即係一啲本身可能未必睇開你哋嘅，未必上嚟睇開你哋牙科服務嘅一啲長者，日後知道有呢一個嘅擴大咗計劃之後，都會吸引到佢哋嚟咧？有冇預估過呢一樣嘢咧？ 我哋覺得有咁嘅機會嚇，但係即係而家都比較難估計嚇，因為始終都係啱啱開始咁同埋好即係因為本身嗰個價格差異咧。其實就算冇醫療券咧，即係亦都有唔少香港嘅特別基層嘅長者咧，係上嚟睇病嘅。 嗯，嗰、那個價格差異同本地，即係我講香港本地啊，嗰啲牙醫係咪都大咧？你自己即係了解到成個市場嗰個價格的情況。 一般嚟講，可以講係半價啦嚇。咁但係亦都睇個別嘅情況，因為牙科服務係都係好即係 tailor made， 即係訂做嘅，好多時候都睇病人個情況。咁亦都有個別嘅就冇咁多啊，咁但係如果你話係正如昨日政府公布洗牙、補牙、磨牙個範圍，其實係如果可能比起香港嘅價格因為個成本架構唔一樣咧，可能都有一半或者以上嘅即係嗰個折扣啦。 嗯，估計會唔會都影響到一啲香港牙醫嘅生意咧？因為嗰、那個醫療券呢個試點計劃係包括埋你哋，你哋又咁鄰近口岸喎，直情又。 我覺得個市場好大嘅，其實係同埋香港牙醫嘅醫療水平咧，係全世界頂尖嘅。其實係即係香港大學牙科學院，其實個排名一直都係香港全世界即係頭幾名嚇，係非常之出名。所以即係香港個牙科醫療質素係其實係好高，咁亦都有好多病人係希望喺本地度接受服務。即係如果係有能力支付嘅病人，其實係以病人嘅角度咧，係本地就醫係好合理嘅。咁當然係有一部分嘅基層嘅病人咧，特別長者咧，佢可能即係個消費能力係弱一啲，咁或者佢係即係可能係對大陸比較熟悉一啲，咁佢會接受去喺深圳睇牙咯。咁我諗喺我哋嘅角度，其實係應該係要再睇一睇個情況。咁但係，我哋就係叫做希望可以有多一個選擇俾病人。 嗯，你哋收費上會唔會針對用醫療券嘅使用者有一啲唔同，或者特別有一啲優惠套餐等等，會唔會係特別做呢啲咧？又 我哋都有積極考慮嘅，呢個亦都係政府係希望可以係推動嘅。咁政府方面特別希望咧係推廣一啲預防性嘅牙科治療嚇，即係例如洗牙啊、補牙咁樣嚇，希望可以咧係為病人同埋社會減低整體嘅醫療成本。咁我哋希望喺沿住呢個方向可以都一齊做多啲嘢，不過可能。即係政策啱啱公布出嚟咧，咁我哋都要多啲時間去溝通同準備啦。 嗯，都講下其實暫時，因為去到第三季先係正式係推啦，中間都有啲咩嘅準備工作要做，包括系統上面嘅連接啦，人手上面有冇需要嘅特別安排？譬如話多一啲即係識得廣東話嘅一啲人手喺當中加多啲，請多啲人，會唔會做呢啲咧？ 呢啲好好嘅問題啊，有好多嘅執行嘅細節，其實咧。我哋都要同政府去溝通好嘅，不過喺嗰個溝通方面咧，我哋就唔擔心嚇，因為我哋其實都頭先講咧，我哋其實服務係一個月都服務過萬位香港嘅病人啦。咁其實我哋喺醫院裏面咧，所有嘅醫護人員咧都識聽廣東話嚇，護士大部分都識講嚇，牙醫亦都大部分識講，咁所以同埋佢哋都係處理好多香港病人嘅情況，咁都好有經驗。咁溝通方面，我哋。唔擔心，我哋團隊係一方面好穩定，另外一方面都係即係溝通喺廣東話嘅能力都好強嘅。咁咁所以我哋唔係太擔心。咁比較要我哋要考慮多一啲就係例如係一啲醫療數據嘅交換啦。咁而家其實係兩岸嘅醫療數據會有限制嘅。咁咁呢個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有到呢個機制可以出到嚟咧？這個我諗要同政府各方面進一步溝通啦。咁另外其實昨日公布咗出嚟之後咧，其實有唔同嘅人都反映，就係希望喺嗰個監管同埋即係病人嘅一啲投訴機制上面咧，可以有更加透明嘅一啲處理。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大家可以係即係大家去探討，咁點樣去做好啲咧？我哋就都係希望係透明啲啦，樣樣都係啊。 分零鐘度先講，頭先你話嗰個數據交換嗰度，你希望可以達至點啦？服務監管嗰度，你覺得而家有啲乜嘢可能唔清楚嘅，又希望做到點？ 我先講，其實唔係唔清楚，其實兩地特別係內地，其實個醫療機構嘅監管咧都係好嚴格嘅嚇，省衞健委係有嚴格嘅規管嘅。咁佢哋啲琴日政府亦都講到啦，有好多嘅飛行檢查、突擊檢查，其實我哋係都係即係。即係喺佢旗下機構咧受到嚴格嘅限制，咁只不過係兩地嗰個醫療規範可能有啲地方係唔一樣咧，點樣可以同一時間咧滿足到兩邊嘅要求咧？咁我哋係要係即係認真咁樣去睇，係唔好有任何差錯啦嚇。咁特別而家係即係我哋係用緊公帑，咁所以呢一方面我諗唔止係我哋啦，市民都會係俾到多啲意見咁。現有嚟講，其實我哋係喺醫院裏面咧，嗰個投訴嘅機制，包括內部外部，其實都係即係公開透明，好清晰。 我哋轉頭可唔可以九點半鐘，不如講多陣啦。因為頭先講咗呢個監管啦，數據嗰度都想講下，你哋希望係達至一個點樣先至係理想嘅情況，好嗎？ 可以 嚇。好，轉頭翻嚟再傾下。轉頭翻嚟咧，繼續有陳永基，希馬醫療首席策略及投資總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适用范围。医务卫生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表示，卫生署同内地单位以及试点院舍设有完善同严谨监管机制，处理服务质素、收费、轮候同病人体检同病人体验等嘅问题。而本港卫生署有责无旁贷嘅监管角色。李力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卫生署对于关乎到医疗券使用嘅问题。例如涉及濫用、欺詐、醫療質素等都有監管角色。被問到如果出現醫療事故，當局怎樣處理或跟進， 李力剛說內地每一個試點院舍有嚴謹的投訴機制，設有處理時限，遇上重大事故亦要上報廣東省衛健委。至於收費方面，李力剛說內地公營和民營醫療機構的收費同樣受監管，民營的收費需要報備內地當局，並需要獲審批才可以生效。新加坡航空展覽今日在樟宜會展中心開幕，兩架 C919 飛機和三架 ARJ21 飛機亮相，透過館內模型展覽、室外靜態展示和飛行表演等多種方式，向公眾呈現中國商用飛機發展的階段性成果。中國商飛在展館內的展台上展出最新塗裝的1:20比例 C919ARJ21 和 C929 基本型飛機模型，以及1:32比例 ARJ21 公務機、醫療機、應急救援指揮機、滅火機和貨機等系列化飛機模型。航展在今日到星期日舉行，吸引來自5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1000多间公司参展。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就以色列过去57年来占领巴勒斯坦寻求建国的土地是否合法的问题展开听证会。巴勒斯坦外长马勒基在听证会上说，巴勒斯坦人正遭受以色列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呼吁法官裁定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人土地，并下令以色列立即完全和无条件停止占领。他说迟来的正义等于剥夺正义，巴勒斯坦人已经被剥夺正义太耐。国际法院是应联合国大会在2022年提出的要求举行今次为期6日的听证会，预计将有破纪录的52个国家代表发言陈述论点。不过以色列没有安排代表发言，只是向法院提交日期是去年7月24日的书面意见，预计国际法院需时几个月才可以作出裁决。虽然裁决不具法律約束力，但有報道認為裁決將對國際輿論產生深遠影響。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最高氣温大約26度，早晚沿岸有霧和有一兩陣微雨，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潮濕有霧，日間相當溫暖，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38点，跌20点，成交金额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21点，跌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64.15元，跌5仙；腾讯控股283.2元，跌6；阿里巴巴71.25元，跌2.5；比亚迪股份182元，跌4.4；美团72.7元，跌咗5仙；建设银行4.71元，跌2仙；中海油15.34元，升2.6；中国平安34元，升5仙；汇控62.65元，升咗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2，日元150.24，瑞士法郎0.883，加元1.35，人民币7.197，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8,654点，升184点。港金报18,800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018.89美元，卖出201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政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重复一次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隧道情况，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就排到兆沥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而家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系车多噶，龙尾而家喺城市花园。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喺干诺道西天桥近嘉安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红十字会总部都系较为车多，龙尾而家喺南昌港铁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系较为车多，龙尾而家喺沙田马场。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措施啦，元朗区落马洲河套地区发展工程，稍后十点钟开始，新深路过境货车桥来回方向近落马洲管制站一段嘅快线系会封闭噶，咁来往落马洲管制站嘅人士就要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挪威学者最近研究用手写字同用电脑打字时学生的脑神经活动情况，印证了手写真是有助记忆，因为会同时产生视觉及动作讯息，处理越多讯息对大脑更有益。因此建议学生在小学阶段应该有一定程度的手写训练。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2024年2月20日，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适用范围增加7间医院及牙科机构。 当局预料本港会展业今年能回复，甚至超越疫情前水平。 科大领导团队研发血液测试，可早期检测亚尔兹海默症和轻度认知障碍。 南韩实习和住院医生集体辞职，单在首尔就有过千人请辞。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头先讲到有关于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嘅，咁啊，继续同阿陈永基倾下。陈永基咧就系希马医疗首席策略及投资总监，就系讲到其中一间咧嘅提供牙科嘅医疗机构啦。咁啊，佢哋咧系有份负责嘅。咁，陈永基早晨。 主持早晨， 系头先就讲到除咗话服务监管啦，另一个就系同一啲即系病人嗰个嘅病历互通嗰个问题，而家都冇噶。你希望日后其实系点咧？用咗医疗券之后， 我哋希望喺系统上面咧，可以会有一啲对接同交换啦吓。咁、因为特别对啲长者咧，其实佢可能就本身有啲慢性病或者长期病患咧，其实而家我谂我哋牙科可能相对系。即係要睇嘅範疇窄一啲，但係包括一啲可能相對比較複雜嘅手術咧，其實都希望可以知道多一啲嘅。咁呢個對於病人嗰個治療係會有好處嘅。咁今次嗰個醫療券計劃咧，其實唔單止係牙科，其實係各個科都有嚇，因為其他亦都有啲綜合性嘅醫院。咁其他嘅科目咧更加係明顯嘅，例如係影像科學咁啊，即係喺內地可能做一啲影像嘅服務之後，點樣傳送翻香港嚇，俾到其他專科嘅醫生可以做診斷咧，呢啲都係。是重要的。咁而家現行嘅機制可能 係因為兩地嘅問題咧，都有一啲限制，政府亦都開始拆牆鬆綁。咁我哋希望係即係今次食呢個醫療券咧，亦都可以喺呢一方面咧係有多一啲嘅空間做多一啲嘢啦。咁希望可以推動到兩地嘅醫療融合。 即係有信心第三季推呢個計劃嗰陣係可以有埋喺個病歷上面嘅互通嘅。 這個我們要等政府方面的個即係發展是怎樣，但係我們都希望可以推動到呢件事。 好好，唔該曬陳永基，同你傾到呢度。陳永基咧，希馬醫療首席策略及投資總監，繼續聽大家電話18723111。有鄧太打上嚟，早晨。 係啊，早晨啊。 你好，鄧太，請講。 係啊，咁啊，其實咧，我就想分享一下咧。咁啊，因為咧就最近咧，咁樣我先生咧，咁咧就上咗去深圳嗰度咧就植牙。咁啊，因為佢咧就之前咧咁咧就跌親啦，咁啊門牙咧就甩咗。咁你知門牙甩咗咧，就即係會嗰個形象就唔係咁好啦。咁樣咁啊，香港咧都睇過嘅。咁啊，去香港咧，咁咧就話即係最少都要20000蚊啊。 嚇！ 咁啊，你知啊，我先生 食翻隻牙，一隻牙20000蚊。 一隻牙要20000蚊最平啊！咁啊，同個醫生講，嗰個牙醫講咧，咁啊，佢話已經好平噶啦嚇。你70几岁，一間牙骨啊嗰度咧，咁可能咧，如果唔夠咧，就仲要再加錢咁樣。咁啊，佢梗係唔做啦嚇。咁啊，就聽見人哋講咧，就話啊，上高咧就好平咁樣。咁佢最初上去咧都係洗牙先嘅，咁啊80几蚊。咁啊，收尾發覺咧，嗰個 service 咧就相當之好啊。咁就咁啊，舊年咧，咁就係就開始咧，咁就諗住咧就植牙啦。咁樣咧就大約係8000几蚊。咁樣佢咧就已經完成咗噶啦。咁佢咧就話即係好開心啦咁樣。咁我頭先咧就聽見嗰個會長講咧，香港嗰啲牙醫質素咧就相當之好啊。咁就所以咧，咁我就就即激起我咧就要打個電話嚟啦。咁因為咧我成10年前咧我就中咗兩隻牙嘅。嗰陣時候咧就花咗50000蚊嚇兩隻，咁樣咧，咁我諗住咧就即係一勞永逸啦。咁啊就咁其實咧就喺銅鑼灣嘅，即係都即係佢都即係都唔係平啦。我覺得50000蚊要植兩隻牙，咁樣咁啊就最近咧咁樣即係2年前啦。咁啊疫情期間咧，我發覺咧咁啊有隻牙咧就已經鬆鬆地啦。咁疫情咁梗係唔睇牙啦，係咪先？咁就到舊年咧，發覺好唔掂啊，因為喐得好緊要咧，食唔到嘢啦，咁樣咁又痛啦，咁樣收尾咧咁樣我咁啊又要揾翻嗰個牙醫啊，因為嗰個牙醫咧就俾到我好大嘅心理壓力啊。咁啊次次睇親佢咧，咁佢咧就係、是、次次咧都係鬧啲護士嘅，一間又話佢呢度啊吸得唔好啊，嗰度。咁即係令到我心理壓力就好大。 咁最後點啊？睇翻佢之後鬆鬆地咁點算？ 咁佢咧就話冇得救啦嚇，咁要拔咗佢啦咁樣。最後尾就花咗1000几蚊咧，就幫我掹咗佢。咁我話嚇，我話冇得救啊！我話花咗20000几蚊，佢係啊咁樣。咁又話有牙袋啊，又剩啊，咁好多嘢啦咁樣。咁樣即係咁啊，嗰個牙醫即係咁我話如果重新再種翻，佢話咁啊就收翻你25000啦咁樣。咁我覺得哇！大佬，我隻牙咁即係中咗即係10年咁樣，咁啊就已經唔夠10年，咁啊已經鬆鬆地啦，係咪先？疫情期間，咁你依家又話中咗又嘥20000几，所以我咧就一定就唔會揾翻佢啦，係咪 ？O K， 即係整體都覺得好貴嗰個情況。同阿鄧太傾到呢度先，作吳先生打上嚟，早晨。 哎，早晨，阿志前你好。 你好，請講。 係啊，嗱。我咧就落樓下，我係住公屋嘅落樓下。哇！我話叫做嗰只牙鬆又痛，咁咧食唔到嘢。我話想剝整下，咁啊醫療券咧，佢嗰個門口嗰度咧，嗰個鐵閘寫字咧就唔收醫療券嘅。咁我問佢幾多錢剝整下，佢話2000蚊嚇。我話2000蚊。我話嗰度公屋嚟個，唔係尖沙咀喎，唔係公眾住宅喎，咁計一剝隻牙都2000蚊。咁咪我咪諗咪冇剝咯，自己咧日日喺度自己揾隻手嚟熬下佢，總之自己熬甩佢為止啦。 咁而家甩咗啦？ 即係熬咗2个礼拜，熬咗2个礼拜熬甩咗，跟住咪過咗一排落去咧，走翻去嗰個診所嘅睇下咧，關門大吉。自己執走啦，我心諗大佬啊， 你公屋地方收二千蚊摩成啊！我话你，嗰啲全部都系老人家嚟嘅。 嗯嗯嗯。 我落去下边嗰啲凳嗰度坐咧，有啲嗰啲同咧啊同啲老友子倾偈咧，就话收我二千蚊啊，仲唔包衣食光？佢又叫我去接衣食光。唔系话又系接衣食光又另计。咁咧，剥牙就二千， 即系总之都系关注嗰个价格问题。不过吴先生系讲到一啲公屋嘅牙科诊所嘅咁。唔该晒吴生，仲有黄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喂， 系听到黄小姐， 喂，系咪我啊？ 系冇错冇错，讲 我咧就有两件事想反映下嘅。嗱，第一就关于系牙科啦，系咪？咁第二咧就关于去睇嗰啲赛马会嗰啲啦。咁我咧就有第一就讲咗牙医先啦。咁我咧就喺香港咧就参加咗嗰个港大菲列牙科医学教育大楼嘅。咁咧就去培养嗰啲牙科医生出嚟嘅。咁我哋去登记咧都排队咧都排咗成年先都安排到去嗰度复诊见嗰啲学生嘅。咁咧就一去见嗰啲学生咧就话我咧就成副牙都要执，一执咧就起码都要执两年咁样咧就。咁我咧就每一次去咧就要50蚊嘅诊金嚟嘅。咁而家咧就即系政府就出到呢、這个话关于喺度嗰啲长者医疗券就大湾区都使用得到啦。咁喺香港就又唔可以用得啦。咁可唔可以政府咧优化下？可唔可以喺香港呢啲政府部门啲牙科都可以用得埋咧？咁因为咧通常去得嗰啲地方排几啲咧，全部都系嗰啲低下阶层嗰啲收入啦，同埋长者啦，冇乜收入啦咁嗰啲。因为如果佢做一套嗰啲，佢话要我做一套嗰啲牙托，佢咧就话牙托咧都要730几蚊。735蚊一套，咁我就要做两套，咁就加埋就1000几蚊噶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哋咧即系长者又冇收入又冇嘢啦。咁如果用咗啲费用咧，我哋啲生活开支咧就要节衣缩食噶啦。咁希望咧政府咧即系最优化下，可唔可以帮到我哋啲班呢啲长者咯？咁啊，仲有第二个嘅，第二个咧关于咧就我咧就本身又有骨质疏松嘅，咁我咧就又要食嗰啲骨质药啦。又要食維他命 D 啦，又要食嗰啲鈣片啦，咁政府嗰啲賽馬會嗰啲淨係包你嗰啲維他命 D 同埋嗰啲鈣片啫，就唔包你骨質疏鬆嗰只藥丸嘅，咁要你自費出去買嘅。咁我咧就一個月咧就要食4粒嘅，咁咧每一次咧一個月咧就要185蚊去買一盒嘅，咁一盒咧都4粒啫，就食一個月嘅。咁呢啲費用咧都係我哋係一種都係一種負擔嚟嘅，咁可唔可以政府咧喺啲藥物嗰方面咧有納埋入去，幫到呢班人咁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小姐，一啲鈣片或者牙或者啲維他命啊嗰類有冇一啲即係資助咧？因為對佢嚟講要食嘅時候都係一個嘅即係要付，即係要俾錢啦，一個負擔啦，尤其是對於基層嚟講咁。再譚先生嘅早晨。 早晨，我姓谭嘅，我想回应翻头先医护长所讲嘅嘢嘅，我唔知系咪住喺香港嘅啦。头先嘅观众打嚟咧，听众打嚟咧，佢话乜都冇做做 X 光啊，检查都收700几蚊、 嗯， 但系呢个普遍嘅收费唔系个别嘅例子嚟噶、 嗯， 一般收费都系要打 C 一牙医一般收费 X 光细片100零蚊，大片通常200几蚊，检查就300几蚊、400几蚊，落楼起码冇700到600啦、第二问题佢又话香港消费券唔应该喺国内，会影响本土经济，呢个又执份翻去。而家香港经济唔好个市。先到市民都唔夠收入，先至要不想減低嗰個支出啫嘛。咁點解佢仲唔想俾香港人去不想用醫療券呢？第三，佢又話香港嗰啲影響咗香港牙醫收入跌2-3成。我想問啦，佢哋跌兩三成啊，佢哋收入都好豐厚啦，已經啊。如果大家先到市民啲員工都冇得做啦，又點睇啊？第四，咁佢話香港而強調香港牙科。醫生質素好，冇乜科研質素好，但如果覺得做一啲普通嘅牙科檢查啊，照 X 光啊，做啲洗牙，做啲鑲牙，做啲補牙，我估國內嗰啲醫生牙醫都做得 唔会特别差过香港医生，因为呢啲比较简单嘅手术。 O K， 我讲系咁 多。好，多谢晒你，谭生，同你倾到呢度先。有关于呢一个医疗券啦，大湾区医疗券即系呢一个嘅长者嘅呢个试点计划啦，18723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休息一阵。 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南韩釜山举行，国家队及中国香港乒乓球队运动员积极备战，期望可以再创佳绩。 迎战釜山世锦赛， 我哋会全力以赴，支持港台电视32， 一起为港队打气。 2024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2月20至25日，港台电视32独家免费直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下有关于会展业复苏嘅情况。寻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咧就话，今年咧湾仔会展同埋亚博馆啦，合共举行咧系至少150场会议同埋160场嘅展览。咁啊，包括疫情之后咧重返香港啦，同埋首次喺香港咧嘅一啲展览啦，同埋会议。话预计咧会展业嘅整体发展咧会回复，甚至系超越到疫情之前嘅水平。咁佢亦都提到话咧，上年全面通关之后咧，会展业界嘅表现咧都比预期好，已经回复至到疫情之前咧7至8成嘅水平。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展览业服务联盟总干事朱俊成，早晨。你好，朱俊成，可唔可以讲下会展业成个嗰个复苏情况系咪好似政府所讲嗰、那个嘅数字啦，同埋业界嘅预期系咪都系同政府所讲嘅系相类紧 咧？系，以展杯嘅數量嚟講咧，復甦嘅情況係比預期快嘅。咁除咗疫情之前嘅傳統嘅大型展啦，疫後咧都多咗一啲新嘅展覽。但係以展杯嘅規模嚟講咧，就去到疫情之前大概7至8成左右啦。 佢都係咁講嘅，佢就係話即係全面通關之後，會展業復甦嘅情況比預期好，回復至到疫情啲7至8成嘅咁，甚至佢有個期望話今年可以回復或者去到甚至係超越疫情之前嘅水平。你哋預期係咪去到咁咧？ 業界當然希望今年可以超越啦，咁不過要視乎好多方面因素，例如有冇一啲主辦機構會搞一啲新嘅展覽啦，有冇一啲參展商願意參加啦，揾唔揾到合適場地啦，咁再加上宏觀嘅經濟因素啦，咁唔係同上年比，而係同疫情之前嘅市況比較。咁另一方面就睇政府會唔會繼續俾資助啦，會唔會擴大資助範圍，都係一個關鍵因素啦。以上幾樣嘢咧，我覺得係缺一不可。 頭先講嘅唔同嘅因素都有可能有影響嘅，譬如其中一樣有冇啲新嘅展覽嚟啦？咁係咪有啲話舊有曾經移師過去，譬如新加坡舉行嘅有啲酒展都話翻嚟香港啊，亦都話有啲新嘅展覽嚟啊？你睇到係咪個比例都佔得多㗎？係咪都？ 新嘅展覽係多咗，因為有場地嘅資助啊，參展費又有資助啦，咁所以係多咗一啲新嘅主辦單位搞一啲以往係未出現過嘅展覽會嘅。咁至於話疫情時候搬咗去海外，而家移師翻香港嘅呢、這個都係非常重要，因為之前搬咗去海外嘅展覽咧，佢哋嗰個規模都好大嘅，咁以嗰、那個珠寶展啊，同埋酒展啊嗰啲，之前曾經去過新加坡嗰度，咁啊今年都會翻香港啦。 整體你覺得譬如疫情之後重辦翻展覽，睇到嗰個嘅效果係點啦？同疫情之前辦嗰啲展覽有冇啲乜嘢嘅唔同咧？ 通關之後係多咗好多新面孔嘅，咁啊例如一啲新舉辦嘅展會啦。一啲新嘅主辦機構啊、參展商，當中包括一啲中小企同埋一啲初創企業啦。以往咧，佢哋覺得參展成本太高嘅參展商，因為有政府資助啦，都願意投放資源去參展啦。咁而另一方面，參展商佢哋嘅平均預算，佢哋參展嘅預算較疫情之前係低嘅，主要因為佢哋可能係對呢個經濟同埋嗰個復甦嘅速度咧係持觀望態度。 呢、這個情況即係話預算比較低啦。咁你有冇比較過？其實係咪香港先係獨有係咁嘅情況咧？譬如同內地或者同其他地方，例如新加坡嘅比較，會展業嗰個復甦速度係點啊？或者搞展覽嘅人成個心態啊，投放落去嘅錢啊，嗰、那個諗法啊，會唔會預算上面有啲咩唔同嘅咧？比較之下， 最主要是因為他們對個經濟環境的前景不是十分明朗，那是他們持一個觀望態度，因為政府有資助，以往可能要花100,000元參展，咁而家有資助嘅情況下，可能只係需要50,000元，咁佢哋嗰個成本就低咗，咁佢哋就盡量希望用一個比較低成本去入場咧，去睇下嗰個市場反應咧。我感覺係咁樣。 嗯，頭先講嘅比較咧，譬如同內地同埋新加坡或者其他嘅城市去比較，香港會展業嗰個復甦速度算唔算係快嘅咧？ 嗯，香港嘅速度我相信係算係我哋比我哋業界預期中快啦。咁因為一啲新展覽啦，頭先提到，另外加上一啲搬返嚟香港繼續舉辦嘅展覽會啦，咁再加上係政府一啲政策啊，譬如係大灣區啊，或者係一啲國內學甚至海外嘅參展商同買家佢哋嚟香港，都會有一啲政策去支持啦。咁我相信咧，我哋嘅復甦速度咧會比鄰近嘅地方會更加快。 哦，直情比鄰近地方快添，淨係有冇話預期？其實政府嚟緊可以做啲乜嘢？譬如頭先你講話資助方面啦，係咪應該要繼續做啦？或者做到幾時？視乎啲咩情況咧？係咪好似佢咁講話而家？預期啦，2024年可以回復甚至超過疫情嘅水平，咁嗰個嘅資助係咪就可以停一停咧？ 其實我覺得個資助咧，係需要維持，咁但係我覺得可以優化嘅。咁以往嘅俾業界嘅資助係呢個場地嘅租場費啦，同埋參展商，譬如一啲貿發局嘅展覽，每個參展商都有一個嘅折扣啦，參展嘅折扣啦。咁我覺得咧可以擴大嗰、那個資助場地嗰個範圍，因為而家其實個展覽場地咧喺旺季嘅時候已經唔足夠啦。咁如果淨係依靠兩大展館咧，咁未必可以支持到成個行業嘅復甦同埋發展嘅。咁我覺得可以將嗰、那個場地嘅資助擴闊到去其他嘅一啲比較細啲嘅場地。咁就可以令到更加多嘅新舉辦嘅展覽咧，都可以享受到政府嘅資助啦。咁、 okay. 就可以支持到成個行業復甦嘅速度。 包括擴展到咩場地，同埋而家展覽業嚟講，面對住啲咩挑戰咧都？ 而家最大困難啊，我哋會覺得係人員流失嘅問題啦。轉行啊、移民退休等等嘅情況啦，加上入行嘅新人唔多，最主要係因為社會對我哋業界嘅定位比較含糊啲。我哋屬於工程界啊，定係廣告界呢？原因政府都未好好看待我哋展覽工程呢個行業啊。例如喺本地一啲大專課程啊、職安健嘅機構啦，可以加入一啲針對展覽從業員嘅培訓課程，有咗專業資格。又有職位空缺，就自然吸引到更加多新人入行啦。咁另一方面咧，現時係冇立法會議員代表我哋業界發聲。咁就展覽又分咗淡旺季，對於一啲想有穩定收入嘅搭建嘅技術人員咧，咁相對唔吸引嘅。咁佢哋譬如去咗建造業，可能係一個工程，可能係會 keep 住每日都有工翻嘅嘛。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如果可以加大全年展覽會嘅密度咧，會有幫助啊！因為我哋甚至乎政府都可以自己去主辦咧，做教授啦，喺、 okay. 淡季做一啲展覽， 係 啦，咁都有幫助 嘅。Okay, 好啊，唔該曬朱俊成，同你傾到呢度關於展覽業嘅情況。朱俊成係香港展覽業服務聯盟總幹事。